我觉得就运动感十足嘛，非常漂亮啊。另外呢，这台车采用了 1.5 GDIT 加七速 DCT 的双十加动力组合，带来了更强的动力、更低的油耗的同时呢，还提升了驾驶的舒适性和操控性以及稳定性。 嗯， 值得一提的啊，新哈弗 H6 Coupe 搭载的这个七速 DCT， 也就是湿式双离合变速箱，近期获得了世界十佳变速器的称号。 嗯， 哎，这也是咱们中国首款自主研发的七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获得了这样一个奖项，这表明了哈弗的研发能力得到了世界级别的认可。 对，很厉害。而且在配置方面呢，这个 TPMS 智能胎压监测使得整车的操控性更加稳定。 嗯， 加上360度环视影像和 ESP 车身稳定系统，新哈弗 H6 Coupe 为乘客打造了全方位的安全防护。 这说明哈弗 H6 在于安全方面关注度还是很高的啊。 嗯， 除此之外呢，前后12倒车雷达和盲点侦测系统，包括并线辅助以及倒车侧向警告的这些功能，我觉得既能弥补新手驾驶员的这个技巧的缺失，又能给老司机提供一些别样的驾驶乐趣。再说了，就算你是老司机，你是不是看到影像之后心里边也更踏实一点？ 嗯，没错。 所以说呢，咱们听众朋友想关注这种颜值高、那么动力更好又更省油、包括配置更高的 SUV 车型，我觉得最近新上市的新哈弗 H6 Coupe 绝对是您的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嗯， 来，一起来看看吧。 嗯， 那好，这段时间呢，问题先解决到这，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私车定制继续播出。 快车道，福利不断，喊红包又来喽！你准备好了吗？本周五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公布红包口令，海量红包喊不停啊！参与方法很简单，老规矩，微信添加公众号快车道 FM， 找到发送语音按钮，按住语音喊出口令即可。参与人数比较多，记住多喊几次，红包可以叠加，多喊多得呀！感谢潮酷设计更有型的新哈弗 H6 Coupe 对于本轮产品的大力支持，周五喊红包，不见不散了。 左挑右选不如专家评点，犹豫不决就请达人解决。根据你的购车梦想，打造你的选车规划，私车定制，按需挑选，权威专家为你量身定制。 快车道，欢迎回来啊！我跟老车接下来帮大家来选选车。嗯， 哎，推荐点车啊。嗯，其实这活儿 不太好干， 好干也不好干 啊。 我就喜欢给大家推荐车， 人家掏钱，你帮人挑， 这是我分内的工作。我每天把这个当成乐趣，就是不 好 干的。 买好了你得好，买不好你 不 遭埋怨。 大家一定不会埋怨我的， 为什么呢？因为你说的都 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吧？ 呵， 你以为听众朋友们都像你那么样吗？ 这个东西啊，有的时候帮别人挑车跟帮自己媳妇挑裙子是一个道理。你就记着，这条裙子若是好，绝对是你媳妇儿的这个审美高。如果这条裙子她没买合适了，你一定要勇于的把这个责任担下来，要对不起啊，媳妇儿，当初我没有合理的制止你，这样能有助于家庭和谐， 好吧？ 买车这事儿更大，就是因为大家动辄花不少钱嘛。但是我发现咱们听众朋友最近年底了，这个价格也都上来了啊，是拿完年终奖了是吗？是不是？ 嗯， 大家想买这个 B 级车的朋友，最近把这个价格都锁定在了25万块钱左右。 其实 B 级车按道理来说，应该是我们在主力车市当中一块儿重要的成分 啊。我以为你想说 B 级车现在主要的价格区间都在25万，那已经是好几十年前的事了。 那那肯定不能说25万，应该是这个 B 级车当中的顶配和高配车型。 哎，你发现没有？其实早期的时候啊，大家可以觉得能花20万到25万之间买一台 B 级车。 嗯， 然后后来有一段时间，经过几家车企 B 级车的这个争斗，已经把价格区间拉到了17、18万到20万的价格区间。 没错， 是吧？我发现，然后最近随着大家伙的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然后这个价格有所回升呢。生活条件好了，都要高配了。 其实没有 呢。 总体来看并没有，就说还在往高了走。 没有， 只是说我们今天把这个价格定在这儿呢， 是 觉得 最近问的这个价格的人比较多， 就是说觉得这个价格定在这儿呢，就是说这个大家选择的空间和余地会更大，就不纠结说哎呀这个差1万，这个差了几千。 明白了，明白。 那我们把这个价格给你统一划在这儿，那这样的话从配置来看的话，你也能够选到更多你以前那个价格买不到的配置。 就是既然我们买 B 级车了，我们就买一个 B 级车该有差不多的样子。 哎，对， 别光买个壳子。 嗯， 就是有里子也要有面子。 对， 是吧？ 那么咱们参选车型都有谁？就备选 大家都 选手， 对，大家都知道我是德粉啊。那这 B1 车当中有一个在去年2017年销量冠军的车是必不可少的，就是一汽大众的迈腾。 迈腾25万元左右应该能上到 2.0T 的发动机了吧？ 那必须的，那必须的， 配置也挺高， 配置也是挺高的， 好哦。然后另外呢，你还有 另外一个，我又综合了一下大家的一个审美啊，对品牌的一个忠诚度啊，然后在以后维修保养的耐久程度上呀，还有两个车，一个是广汽丰田凯美瑞，最新款的2018款 2.5S 风尚型。 你选的是风尚，这是运动的吗？ 不是，这就是那个 混动的， 不是，就是哎，二点五 S 是那个运动的，然后厂商指导价是22.28万， 哦，22万2千8，你这那迈腾凭什么选了个27万呢？ 因为我选的是380 TSI 尊贵版。 那你要是这么说，它那个价格现在能拉下来吗？ 这个东西是这样，这个迈腾肯定要比凯美瑞卖的稍微贵一些。 那你不能这么说，你同样这个价位的话，那我凯美瑞还有个 2.5 的这个混动旗舰版也27万多。 那行，可以啊，那换，我们直接换 2.5 旗舰混动。 我那油耗可就6个，你跟我比。 可以啊，没关系，咱们来换。 行，来 啊，然后但是这个有点就超了嘛，因为我们今天说25万，你22万2千8的话，再算上优惠，你购置税全都加起来的话，25万是打住了。 那你迈腾卖273.9万，你给我解释解释。 因为人家有冠军的资本啊。 不带这样臭不要脸的，我觉得。啊，行吧，咱就说反正是有迈腾，有凯美瑞，具体咱就选25万左右的车型，对吧？然后还有谁？ 还有别克君威， 君威啊，我上一发布会去的。其实说到君威的话，这下半年的声音就比较小了，有一点。 对，你是不是想到那个君越了？ 是，其实你要是说， 其实是君威更，我觉得应该更合适一些。 反正君越现在也不贵。 对， 君越首先嘛，咱就是说，如果买 君威变的吧，可能大家觉得它没有上一代的车型那么动感了。 君越如果现在要是买一台 2.8T 的车型，应该能上到豪华版，因为北京的报价现在报到25万4千8。但我说到底啊，我君越我没坐过，但是君越说句实话，它的头部空间并没有尤其是二排的头部空间表现并没有那么理想。这一点我可以拍着脑门说，新迈腾好很多呀。 是， 新凯美瑞也好很多呀。所以说，通用这两款车，如果说你们要选的话，我可以站在一个长期来做这个网约车的角度来给大家来聊聊后排的空间。 哎，这个其实很重要，这真的很重要。 对，一会儿咱详细聊聊，反正锁定我们三款车吧，就是美系一款、德系一款，然后日系一款， 对， 是吧？我们来说说这三款车各自的优势。 对，补充一点 刚才为什么说给大家推荐了一个迈腾那个尊贵版，按常理来说我们有价格很红线在这儿，应该推荐这个红线下面的，但是就是因为迈腾现在的这个终端售价优惠相对较大，可以在这个25万以内把它拿下。 那台便宜到 是这个意思， 尊贵版是吗？ 对，尊贵版 优惠完才北京现在能看最低报价是21万多。 对， 咱就打应该23万多差不多是吧？ 对，所以说25万你要按照这个价格来算的话，肯定是把它拿下了已经。 你看到你还跟我解释冠军的光环， 那必须得有啊。 那我还热销率第一的光环，你跟我比， 那没用， 没什么用。 销量证明一切， 省油， 事实胜于雄辩。 新凯美瑞才上， 你说什么也是第一。 行啊，我们俩先不在这商量啊，然后回来之后，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三款车各自的优势都在哪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Isn't the best place to find the lovers, so the bar is where I go. Me and my friends at the table doing shots, tripping fast and then we talk slow. Come over and start up a conversation with just me, and trust me, I'll give it a chance. Now take my hand, stop and the man on the jukebox, and then we start to dance. And now I'm singing like, girl, you know I want your love. Your love was handmade for somebody like me. Come on now, follow my lead.I may be crazy, don't mind me. Say, boy, let's not talk too much. Grab on my waist and put that body on me. Come on now, follow my lead. Come, come on now, follow my lead. I'm in love with you.

特别大，是什么概念？我跟你讲， 这个没问题。这如果要是不满足你这种对空间，咱说对空间有特殊需求或者一般需求的这个朋友的话，那就不能。 我现在啊，现在我坐网约车，如果说能打到一辆帕萨特，就是那个迈腾的最新的版本，我很高兴。 对，我之前我跟你说过，我那个朋友，就那出租车老哥，他一开始在买这个车的时候，他就在纠结 啊， 要不要买辆迈腾，还是再买一辆这个皇冠之间做了一个抉择嘛 啊。 然后后来 对皇冠现在好像也就20万， 对，他觉得最后可能是他还是对这个丰田的这个成熟、皮实耐用，更倾向于一些吧。所以他就是另外皇冠不是还后驱嘛，然后他就买了一个这个皇冠，把迈腾给舍弃了。 反正总之啊，迈腾在这个级别当中，你买这台车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对，它这个外观改的，我觉得这科技感啊、做工啊、这个线条啊都很 OK， 非常 OK。 然后第二辆车凯美瑞，其实你要说到凯美瑞的时候，应该把它的老大哥皇冠带进来。而且你发现没有， 皇冠就不能算 B 级车了？ 你怎么这么较真呢？钱到位行了呗。钱到位得了、 行 你不是，我问你，你要是买车现在你是先看价位还是先看级别？ 价格呀， 对吧，你肯定得咱得先定价钱嘛、但是你说这个价我都买 B 加了，我都上快 C 级了，我为什么不选呢？但是不过选皇冠跟选凯美瑞，我觉得咱们听众朋友应该关注两点。北方的朋友们你就老老实实买凯美瑞就可以了，南方的朋友们你可以去看看皇冠。因为皇冠确实更大气一点，在级别上也要更高一点，优惠力度确实更高。但是凯美瑞我觉得这一代最大的优势就是它那发动机。 就是你在嘴边老是三句话不离这个发动机的这个 热效率。第一、咱也是冠军、咱也是热效率冠军。 热效率冠军。 什么不管你哪个发动机排行榜，现在热效率最高的就是丰田这块2.5的。 其实这个新的凯美瑞我记得之前节目里跟大家说过、它这个外观改的挺好，非常好看。 而且 我是很推崇它的外观。 而且广州车展我坐进去里边了、前后左右我全坐了，就是作为一台 B 级车，它的空间和舒适度都兼顾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状态。这是我很欣赏它的。 对，所以说咱也给你推荐，今天推荐的就是这个 S 风尚版，就属于在凯美瑞里面是它的运动版嘛。 对，你推那个是应该是23万多，对吧？ 22万9800那个。 对、其实我推的是混动的低阶那版。 对， 因为这一代的凯美瑞的电池终身质保。电动机部分是终身质保，你买了你甭管了，电池坏了给你换。所以说你第一任车主，你开个10年8年的，哇，一台 B 级车动辄5-6升的油耗，你开进去吧，我跟你讲。 对啊， 是不是、 这确实是它的优势、这是确实是。 另外呢，我们今天还推荐了君越，君越其实 君威 啊，君威，君威，其实君威就要提到君越，同样是两个级别，您看您更喜欢哪个状态吧？君威可能更运动一点，君越可能要更大气一点。 没错， 但他们的优势在我这儿看来，一是他们那个发动机还不错，然后第二呢，就是相对来说价格还是要更便宜，这两台车的优惠力度应该都还不错。 对。君威我个人感觉这车没有原来那么运动了，因为记得原来那个君威吧，它特别紧凑，因为现在的君威它其实也加长了。 但是说句实话，别克这两年坐车真的头部空间我不知道怎么了。他们是美国人都长矮了吗？就是我真的是觉得头部空间做的稍微有点逊色。 但是我觉得它的一个市场定位的来看的话，它找的还挺准、就是更加年轻了。 好吧， 吸引了这么多人， 太没毛病，太没毛病， 那么肯定没问题。 第二排呢，其实如果说到这个的话，有一个配置就能完全躲避这个头部的空间。后排座椅放倒功能，我那天坐了一回508，有这功能之后，我坐不直了，没问题，头也磕不着顶棚了。所以说我觉得方法还是有的，就看车企来怎么合计这件事。行，今天私车定制呢，三款 B 级车，我们各自说了各自车型的优势啊。您要是具体想买哪款，我相信你就按照我们推荐的这个优势和方向去看就可以了。年底了，大家发了年终奖，也希望大家能够选择到一辆自己喜欢的车型。那今天的私车定制就跟您聊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时间对的角色，已经约定。